都说平安是福，健康是金，那今天瑞麟双节同庆的特别版活动就为您带来双重的惊喜。第一道瑞麟的金服是超低的瑞麟价格。大家都知道瑞麟乳业与享购时间已经合作多年了，给享购电台提供的价格一直都是市面上享受不到的。比如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享购电台直供只要99元一盒。但是今天双节同庆，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订购六盒就多送一盒，划算的每盒只要84块钱，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15块钱，老会员们肯定不会错过的。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这第二道瑞麟金服是双节同庆，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朋友，就多送999足金钥匙一枚。 哇， 水晶亚克力包裹的金钥匙上刻有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四个爱心图案，而且每一套都有红色的精装礼盒手铃带，还配有挂件红绳，过节送人自用都好看。 是， 那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提到瑞麟羊奶粉的推广之所以骄傲，是因为啊，瑞麟乳业从来不做硬广宣传，只做口碑相传。很多北京家庭都知道瑞麟羊奶粉是来自于陕西富平的，那里的羊奶有两大特点。第一，富平的奶山羊每天都得跑山，从早上5点多上山之后呢，奶山羊们就在山上撒了欢儿的奔跑，吃着山上新鲜的青草和有中药成分的木须花，还有清澈的山泉水，喝的都是原生态纯自然的，所以奶山羊产的奶啊才更健康更安全。 第二，瑞麟已经专业做羊奶10几年了，严格按照国际加工工艺，24小时杀菌成干粉，所以瑞麟乳业才能荣获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也能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成为了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知名乳企。那今天双节同庆，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806元的7盒瑞麟羊奶粉，活动中只要594元，这划到每一杯啊才5块多钱，每个月呢才168元。 手机尾号3624的朋友说，喝羊奶粉已经有1年多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觉得身上有劲儿了，一口气爬个5楼也不喘了。还有4858的朋友说啊，我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我妈最近睡眠不太好，老是半夜2、3点就醒了，睡不着了。有朋友就说临睡前喝点羊奶粉挺好的，那这一次过节回家我就订个5套让爸妈一起喝。 还有2091的朋友是订购了20套，说单位团建要给优秀员工发礼品，我觉得羊奶挺好的，平时工作压力大，这不吃早饭，来不及吃早饭的同仁大有人在，那送上一套羊奶粉的同时呢，也能体现公司的人文关怀。这听下去感觉像是在给公司打广告了啊。不过话说回来，这员工的健康确实是企业真正的财富，只有员工身体健康了，才能全力以赴地为企业服务，所以我们相信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594元订购3个半月的羊奶粉，一定就可以看到身体的改变。4007106108 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72位的朋友成功订购了，提醒到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瑞麟羊奶粉啊，它不是药，就像我们一日3餐一样，是需要坚持的日常营养补充。想想看啊，每百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就富含了640毫克的钙质、7.0毫克的铁，还有3.8毫克的锌、18.3克的蛋白质等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果是换成了其他的食材，那您每天得吃多少才能补充这么多的营养物质呀？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瑞麟双节同庆，最后的30秒钟，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每天5块钱，不仅可以喝上全营养食品的羊奶粉，同时呢，还有一枚999足金钥匙免费赠送。加油拨打电话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曹参相国整天的花天酒地，众人劝说无效之后，也就都纷纷效仿起来了。于是朝中出现了这样一个风气，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大宴、小宴、天下宴，宴宴杯酒情。眼看整个大汉王朝都快要被酒给淹没了，一些正直的老臣就去惠帝那儿告状了。此时的惠帝刘盈因为不满吕后独权专政，但在无可奈何权落去无计再拔权夺来的情况下，同样也是整天的沉迷酒色，醉生梦死。听了老臣们的话，他有些不耐烦，搪塞地说了：朕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先派人去查查。搪塞归搪塞，过程总得走啊。刘盈没有直接去找曹参，而是找到曹参的儿子曹密。曹密得到了皇帝的委婉提醒之后，回到家里自然得跟他的老子曹参说：父亲继任相国之后，新皇年幼，朝中大事理应由父亲去处理，父亲现在整天喝酒，只怕要误事啊。混账！曹参一听是怒发冲冠，立即给曹密安排了200板刑伺候。他给儿子定的罪是：儿子管老子的事儿，没大没小。曹密无缘无故的挨了打，他就不干了，拖着被打烂的屁股去找刘盈讨说法。这件事儿是因为刘盈而起，刘盈当然要给他说法了。于是第二天退朝以后，刘盈让曹参单独留下来。是朕让曹密劝你的，你怎么能让他受这样的皮肉之苦呢？臣让陛下忧心了，罪该万死。相国一向是个恪尽职守之人，如今却为何不思进取呢？哦，陛下与先帝相比，哪个圣明些呢？曹参突然来了个反问。其实问这样的问题很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还要看对哪个皇帝说。若不是柔弱仁慈的刘盈，这样的话很可能就要祸从口出了。我不如他呀。果然刘盈一点也没生气，反而如实地回答。曹参接着又问：那么陛下，以臣的才能跟萧何相比又怎样呢？刘盈还是实话实说：恐怕也不如吧。陛下说得对极了， 既然是这样，先帝和萧相国把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制定好了，如今我们只要照他们的规章制度做下去就行了。如果想来个创新，再弄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只怕反而会多出一些事端来。刘盈没有再说话了，略有所思，若有所悟，吟出了一首随后流传后人的民谣：萧何之法，整齐划一，曹参接替，守而不失，做事清静，百姓安心。就在萧何死去，曹参继任相国，继续保持大汉王朝稳定的时候，沉默了多年的匈奴可汗默读又坐不住了。刘邦在世的时候，他碍于刘邦是真龙天子，有神灵保护，再加上刘邦又与他实行了和亲政策，所以他才在对汉的政策上有所收敛。可是当他听说刘邦死了，新皇帝年幼，大权落入吕后这个妇道人家之手的时候，他心里边又开始痒痒上了。作为大汉的女婿，他一直很关心大汉各方面的事儿，所以不但大汉王朝的一切变故他都看在眼里，甚至连吕后跟一个叫沈亦基的大臣有不明不白的关系他都知道。那个人模狗样的沈亦基都可以和吕后有一腿，我堂堂草原第一英雄，第一美男子，怎么就不能想入非非呢？事实证明，默读并不是一个只想不做的幻想家，因为他马上就付诸行动了。他用尽身上全部的热情，写了一封信给吕后。信的封面很有讲究，吕后亲启。他这样写是有目的的，一来表明傀儡皇帝刘盈没有资格来看这封信，二来是因为这封信里涉及了一点特别的东西，说白了这就是一封求爱信，隐蔽一点好。当然这求爱信一发出之后，默读的心里边并不是很踏实，他厉兵秣马，准备随时迎接吕后的野蛮报复行动。可是默读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吕后在怒发冲冠中拒绝他的美意之后并没有什么过激行为。接下来出现了这样的一幕，默读虽然没有接到令他心花怒放的回信，但却接到了一些很贵重的礼物，两辆彩车，八匹马，无数的丝绸和瓷器。其实吕后这样做也是逼不得已啊，面对默读的嚣张气焰，本来以他的火气是可以煮一顿饭的，但他以大局为重，当时马上招了朝中重臣来参议这件事儿。樊哙一听说自己的大姨姐受到这样的羞辱，强烈要求亲自带精兵10万去给默读一点颜色看看。吕后一看有人为自己撑腰啊，自然是满心的欢喜。就在他要清点狱头的时候，群臣当中闪出了一员大将，此人身高8尺，气宇轩昂，却是朝中中郎将季布。他说话了：该斩。樊哙要亲自去打默读，而此时的季布说该斩，大家也很容易理解， 毕竟这个色心不改的默毒犯了不可饶恕的罪，理应砍头啊。吕后正要把这个豪气逼人的季布派为樊哙副将一道出征的时候，季布这才把他这句后面两个没说完的字说出来了：樊哙。季布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该斩樊哙。这下不说吕后了，就连群臣都满地找眼镜去了。季布一看把大家的胃口吊得差不多了，于是马上进行他的解释，有三个理由。第一，当年先帝率汉兵有30多万，非但没能平定匈奴人，反而差点在白登山上一去不复返。第二点，当时的樊哙将军身为上将军，却没能及时帮先帝解围，以至于让先帝受了数日非人生活的折磨，此乃樊将军一大过失也。第三，天下刚稳定没有多少年，怎么能又兴起战乱来呢？让天下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呢？他这三点理由说出来之后，一直对他怒目圆睁的樊哙是彻底没有了脾气。这三个理由太经典了，句句都说到他心坎里去了。吕后和众臣自然都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于是吕后最终决定化干戈为玉帛，送了一些东西给默毒作为补偿。默毒接到彩礼之后是又惊又喜呀，心里边的震撼那是无与伦比的。自己无理取闹的求婚，大汉朝竟然能处理得这么好，真不简单呐。于是他打消了对大汉朝再动武的思想，决定继续敲诈。财色财色，在词语中之所以总是把这两个字联合在一起，是因为这是人最渴望的两个东西。于是他这回决定再敲诈个大汉朝的美女。刘邦当年已经给他送去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了，虽然是个假公主，但姿色在匈奴人那边来说绝对是一流的。默毒尝到甜头之后，一个中原美女已经不能满足他了，又向吕后提出了要一名美女的要求。吕后知道默毒这个人惹不起，自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对于拥有天下的他来说，甭说一个美女了，就算是100个、1000个、10000个美女，在他眼里边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在一番努力之后，终于寻到了一个绝世美女，然后冠以公主的身份进行包装，把她成功的推销到了默毒那儿。就这样，大汉和匈奴的关系又得以维持下去。把匈奴的事儿摆平之后，吕后也许是受到这件事儿的影响，他为儿子刘盈的婚姻大事就着急起来了。虽然刘盈身边的美女是多如牛毛，但那些都只是他的玩偶而已。当时的国家大权掌握在吕后身上，刘盈只有纳妾的权利，并没有娶妻的权利。说白了，虽然他是皇帝，但婚姻大事还得由吕后说了算。古人的婚姻大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吕后为他找的妃子只有10岁，不会搞错了吧？就10岁啊，没错，这个妃子的确只有10岁，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萝莉。而当时刘盈17岁即位， 已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几个春夏秋冬，已经21岁了。一个10岁，一个21岁，且不说两人之间年龄的差距，但是这才10岁的小姑娘就能够嫁人了吗？世界上很多荒唐的事儿都是可以解释的，或者说一定是有原因的。同样，让吕后来说，梅本来就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呀。而他介绍的姑娘虽然只有10岁，但是来头却不小。这个10岁的姑娘的娘亲叫鲁元公主。而鲁元公主大家都不陌生吧，她就是吕后的亲生女儿。这个大家就都明白了吧，这个10岁小姑娘是什么来头，她是吕后的外甥女儿。叫她儿子娶外甥女儿，这是典型的亲上加亲的结合方式。当然，吕后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如今她已经掌握着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了，她不想以后后宫的权势落入外人之手。亲上加亲，就是最好的稳固儿子皇位和自己权力的办法。吕后就是吕后，她的招式够狠了吧？刘盈很不幸，又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当然，他开始自然反对这样的婚姻，但是吕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什么这关系到江山社稷呀等等的大道理不一而足。总之吧，在吕后的淫威和攻心之下，刘盈最终只好低下他高昂的头颅。就这样，中国历史上最尴尬最难堪的一幕出现了。亲舅舅迎娶亲外甥女儿，说白了这是乱伦呐。但吕后开了金口，谁也无法阻挡他们两个结合的步伐。而本来被逼结婚的刘盈，面对只有10岁却长得身材高挑娇美动人的小皇后时，他释然了。从此他们双宿双飞，快乐似神仙。可是他的蜜月刚过，新婚的喜悦就被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给冲没了。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刘盈虽然说有点后知后觉，但吕后和沈亦基的事儿还是被他给知道了。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家里边出了这样一件丢人的事儿，一向懦弱的刘盈是终于愤怒了。刘盈很生气，后果是直接让吕后的情人沈亦基入了大狱。一向柔弱的刘盈打了吕后一个措手不及。沈亦基被刘盈捉拿入狱之后，最着急的自然就是他的情人吕后了。别看平时吕后心狠手辣，但一到了沈亦基的怀里边就变得柔情似水了。如今突然离开了这个温暖的怀抱，吕后竟然茫然失措。虽说她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在这件家丑不能外扬的私事上，他陷入了困境。救还是不救，这不是个问题，但如何救怎么救却是个不小的问题。正在吕后黯然神伤老泪纵横的时候，一个人却不请自来了，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救沈亦基。朝中大臣无不对吃软饭的沈亦基是恨之入骨，眼下他落入牢狱，

官民，知世恶，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沈一基想尽一切办法要结交朱建，朱建很鄙视沈一基的为人，自然不屑和他为伍。所以呢，沈一基最初求着想和朱建拜把子的时候，朱建是打死也不肯答应，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处于平淡的状态。但是世事无常啊，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一点也不假。正是金钱效应的介入，让原本是两条平行线上永远都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人走到了一起。有人就会问了，这个朱建不是淡泊名利视钱财如粪土的人吗？为什么会被沈一基的金钱攻势所打动呢？那是因为沈一基送金钱的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什么时候呢？在朱建的母亲病逝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朱建平时为人廉洁大方，不趋炎附势，所以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想奢侈一回厚葬母亲，以尽孝心。但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兜里边是空空如也，活了一辈子竟然拿不出钱来尽孝，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了。一直对朱建处于观望状态的沈一基知道他的窘境之后，携带百金以吊唁的名义来了，借着这个时机送礼，对朱建来说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呐。在那种面临借钱葬母的尴尬下，朱建低下了他的头，不得不接受沈一基的接来之时。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此时沈一基有难，朱建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了。要救沈一基，自然不能直接去求刘盈放人，因为这样的做法就像去摸老虎的屁股一样，自讨没趣。聪明的朱建自然不会选择这种方式了。也许是对当年沈一基的金钱攻势记忆犹新，此时朱建也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通过金钱买通了刘盈身边的一个最为亲信的侍卫鸿儒，然后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是皇帝身边最宠爱的人，这一次辟阳侯沈一基入狱，据有人说是你出的鬼主意，辟阳侯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吕后会放过你吗？金钱攻势再加上威逼利诱，侍卫鸿儒哪里还有反抗的余地呀？直接问朱建，他该怎么办？朱建眼看时机已到，不再拐弯抹角了，说了他的最终目的：你劝皇帝放了沈一基，这样一来， 太后不但不会怪罪于你，还会感激你的。好了，话说到这儿，不关朱建什么事儿了，就看鸿儒的表现了。鸿儒就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不断在刘盈的耳边吹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总之啊，到最后刘盈被说服了，把沈亦基无罪释放。一段捉放沈亦基的插曲也就到此结束了。沈亦基大难不死，从鬼门关上走了一回，他是心有余悸。通过这件事儿，他着实吓得不轻啊，于是决定狠下心来和吕后来个一刀两断。可是呢，无数的婚外情都证明了，当爱的种子播下之后，结果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吕后正值四五十岁的黄金年代，正是心理需要的时候，她岂能忍受无尽的孤独和寂寞呀？见沈亦基总是不来后宫找她，她就不顾太后的身份和面子，主动派人去找他。这个时候的沈亦基坚决拒绝了吕后的美意，宁可清心寡欲，也不敢再入宫了。连招了两次，都没有见到他苦苦相思的人影。吕后并不灰心，他决定来个三招沈亦基入宫。吕后对办事的太监这次下达了死命令，这回要不把沈亦基带来，就提着你自己的脑袋来见我。太监也不是傻子，把话一变通，到沈亦基那儿就是了。这次你要不去宫里啊，那你就准备你全家人的后事吧。沈亦基这下没辙了，他可以看淡自己的生死，但一家人的性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呀。于是他只好跟着太监去吕后的后宫了。到了后宫，吕后脱掉了冷酷无情的外衣之后，露出的是千娇百媚的风姿。于是乎，一对干柴烈火又点着了。从这以后，他们两个更加的变本加厉。以前他们还是偷偷摸摸的做露水姻缘，现在居然像一对新婚夫妇一样。沈亦基竟然从此常住吕后的后宫了。而且吕后为了不让刘盈来打搅他们的两个人世界，还把刘盈从长乐宫赶到未央宫去了。这未央宫是当年刘邦花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新建的宫殿，按装修标准和豪华程度那是没得说了。而刘盈本来想好好的惩罚一下沈亦基，没想到自己的努力不但付之东流，而且还让他更加的嚣张起来，这让他很不舒服啊。通过捉放沈亦基，刘盈也知道以武力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无凭无据，只靠耳闻和口传的情况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决定去吕后那里取证。于是接下来发生了这样一幕，刘盈经常带着他的新婚小妻子去长乐宫朝见吕后，这让吕后大为头疼，因为刘盈去的时间不一定，或者上午，或者中午，或者晚上，多则一周五六天，少则一周两三天，这真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面对刘盈的突然袭击，偷情中的吕后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做贼心虚，可是他一时间也找不到对付的好办法。而刘盈此时也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 他隔三差五地往长乐宫吕后那儿赶，可未央宫和长乐宫毕竟是有距离的，距离虽然能产生美，同时也能产生安全问题来。刘盈每次到吕后那儿都得劳师动众，负责保卫工作的卫士可就有的忙了，长此以往众人都有点吃不消了。于是刘盈决定从未央宫到长乐宫之间搞一道工程建设，这里姑且叫做未长高速公路得了。这条公路从未央宫外的五库南面直到长乐宫，刘盈下令修这项工程以后，工程的负责人是快马加鞭，不到半个月就建成了，那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啧舌。可是让刘盈意想不到的是，高速公路建成以后，他正要进行隆重的剪彩仪式呢，一个人的出现让刘盈从满心喜悦当中顿时掉进了冰窟窿。这个人就是太常孙叔通。陛下呀，未央高速公路修的质量那是没得说呀，但陛下您知道吗，这条公路是建在先帝衣冠仪式出巡的道路上啊，作为先帝的子孙，陛下怎么可以在宗庙上筑路行走呢？孙叔通说完这番话，刘盈就傻了眼了，他心里边生气呀，早不说晚不说，偏偏等着公路建好了再说，你是故意看我的笑话吧？心里这么想，嘴里却说，既然是这样，那就把这条道路再拆了就是了。拆倒是不必了，一来这一修一拆花费太大，二来这样明摆着让天下知道陛下的过失嘛。孙叔通马上说出了他早已成竹在胸的想法，再建一个更大更好的宗庙，以后到那里举行高祖的衣冠仪式。扩大宗庙是大孝之举，刘盈自然答应不迭了。就这样，刘盈在皇帝的位置上终于干了两件大事，修建高速公路，扩大宗庙。不过让刘盈始料未及的是，虽然有了这条快捷的高速公路，从未央宫到长乐宫的时间和安全都得到了最高效率的保证，但吕后并没有因此而收敛什么，他依然每天和沈亦基厮守在一起，只是他的暗室设得特别好，刘盈一来沈亦基就钻进密室里去了，刘盈一走他又从密室里边钻出来。什么叫地下游击战，这里就可以知晓一二了。就在刘盈和吕后斗智斗勇的时候，长安城突然接连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那就是宫中总是起无名之火，今天烧这里，明天烧那里，更有甚者连宫里的藏兵室都起大火。总之这冬天里的无名之火烧得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据气象专家分析，这是阴阳失调所致。气象专家的意思很简单明了，男人主阳，女子主阴，如今的朝廷是太后做主，而皇帝只是挂名，因此阴盛阳衰。当然这种说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站不住脚的，然而种种不祥的气象说明天下肯定有大事要发生了。接下来宫里头果然又有大事发生，汉中三杰当中硕果仅存的张良 轮到他最后登场表演了。吕后在和沈亦基在后宫共享二人世界的时候，他还饮水思源，不忘当年给予他不少帮助的张良。当年张良建议他去搞定商山四皓，从而才保住了太子的位置。单凭这一点，吕后就对张良很是感激。于是他趁着一天有空，吕后就去看望了张良。此时的张良却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他早已经瘦得像根竹竿似的了，好像一阵风都能把他刮倒了。据说是张良每天都不吃不喝才练成了这个样子。当时吕后的心里是挺不好受的，她决定强迫张良停止练功，要他进食，要他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于是她召张良进宫赴宴。面对吕后的盛情相邀，张良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去还是不去？去呢，以他的聪明才智和应对能力，去了之后应该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他知道凭着他当年对吕后的帮助，吕后是绝不会再把屠刀伸向他的。不去，那是要砍头的。再说，吕后的美意，他又是不能拒绝的。于是他最终还是决定去赴宴。事实上证明他的判断是很正确的，吕后的宴会肯定不会是鸿门宴，而是感恩宴。看着瘦骨嶙峋的张良，吕后心里边很是不好受，于是他就问了：刘侯啊，你都瘦成这样了，平时都吃些啥呀？张良淡淡地说：自从我练功以后就不再吃饭了，每天只吃少量的人参和汤水。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饿得慌。刘侯怎么聪明一世就糊涂一时呢？张良其实比谁都明白，吕后的话句句说在他心坎上。可是，他这是在万不得已才采用韬晦之策呀。事实证明他这功没白练。自从他练功以后，当年刘邦把不信任的目光投向了每一个朝中重臣，唯独对他是一个例外。如今大汉江山还是大汉江山，但早已经物是人非了。天下的主人由刘邦换成了刘盈，而吕后成了这天下真正的主人了。吕后决定让这个他认为是心腹的人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不再练功了。因此，在宴席上，吕后以这样命令的语气对张良说：今儿个是我做东请你吃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没辙了，都好几年不怎么进食的张良只好端起了香喷喷的白米饭。而吕后为了让张良彻底恢复体格，为了让他每天按时吃饭，居然不顾沈亦基略带吃醋的眼神，把张良留在后宫有十多天，每天都亲自陪着他入宴，看着他进食才行。即使张良走了之后，他仍然不放心，隔三差五的就派人去把张良请到宫中来进食。就这样，张良告别了非人的生活。可以说吕后对张良的关心和热爱 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吕后充满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吕后不会想到，原本他想帮张良，最终却把张良给害了。因为恢复进食的张良很快就病倒了，他已经好多年都不吃饭了，肠胃都已经萎缩了。恢复进食之后，而且大抵都是山珍海味，他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啊？他不病才怪呢。没过多久，张良就与世长辞了。临终之前，他唯一的要求就是把家里边的那块黄石头跟他埋在一起。那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就很奇怪了，这个张良真是奇怪呀，别人要的陪葬品都是金银珠宝之类的，他为什么独独要一块毫不起眼的黄石呢？当然了，这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据说当年那个桥上指点张良的老人，声称自己就是一块黄石的化身。那个时候，张良就在心里默默地发誓，一定要找到那块石头。后来刘邦得了天下，张良专程跑到古城，在老人说的地方，果然找到了一块大黄石头。于是他把黄石带回家供养起来，每天早问候晚跪安，香火不断，比他人供奉老母还来劲儿呢。就这样，这块黄石和他融为一体了。据说张良咽下最后一口气儿的时候，那块黄石上冒出细密的水珠来了，黄石流泪了。其情也真，其意也深，其泪也悲。这只是传说，我们不去讨论真实度如何了。但随后在张良的葬礼当中却出现了奇怪的状态，送葬的时候竟然有两副一模一样的棺材，一副棺材运着张良的尸体，而另一副却装着那块大黄石头。这是一个奇观，也是一个奇谈，更是一个传说。而吕后在自责自己无意当中害死张良以后，也进行了补偿，赐张良谥文成，让张良之子不宜袭留侯封号，这也算是对一代忠臣的慰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麦。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0。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00栏。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陈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您是否打算给家人做几道可口的菜肴？老虎菜、辣子鸡、烤羊排、炸灌肠，再来一只烤鸭。 哇！ 最后呢，别忘了还有一道蜜汁红枣。 嗯， 哎，真的是完美的中秋团圆饭呀！ 听着都要流口水了啊！ 哎、 所以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特别版的活动。 嗯， 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原价是58元一袋。本档活动当中，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是19.9元订购到一袋一斤，那199元呢，直接拿走一箱10斤的新疆阿克苏红枣，让大家一次吃个够。但是提醒各位，活动只此一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平时做个红枣八宝茶、红枣馒头、红枣豆浆、红枣银耳汤、枣泥糕等等啊，这一年四季呢都能吃，而且全家老少都爱吃。 嗯， 所以一箱10袋，几家亲朋好友分一分就没有了。 是的， 只是过了今天，您再想花19.9元订购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红枣，可就再也不可能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活动刚刚开始啊，导播提示呢，已经有32位的朋友成功订购了。手机尾号5254的吴阿姨就订购了3箱，说呢小孙子啊就爱吃我做的红枣糕，这次放假回来呢一定要多做点给他慢慢吃。 嗯， 还有3129的刘女士说，我爸每天早上都要泡一杯红枣枸杞茶，我妈呢是一周要吃3次的红枣银耳汤，所以啊我们家是吃红枣的大户。 哦， 这10几元一斤的阿克苏红枣再合适不过了。 是的 包括到6398的吴先生也提到，过节回家几家一箱送一箱10斤的红枣，红枣又大气又实在，只是呢你们这4007106108的电话总是占线，该不会活动是骗人的吧。 另外呢，就是枣子啊肯定是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如果有假呢我们也不敢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您满意再付款的服务。 是， 但是要提醒您，这可是双节同庆的最后一天福利了。 嗯， 听到就别错过，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呢常吃红枣的朋友都知道，新疆阿克苏的红枣与您在超市里面看到的普通枣子是不一样的。 是的， 因为新疆阿克苏有着不可复制的独特的地理资源。 嗯， 天赐阳光，天山雪水，汲取天地之精华，产出的红枣呢是颗颗饱满，粒粒珍品。再加上新疆的枣树啊一年只产一季，而江南呢一年产2季，这个枣树不同，所得的果实营养价值自然也就是不同的。 是的，新疆阿克苏的红枣呢形更大，皮更薄，核更小，肉更厚，色泽光鲜，糖度适中，口感甘甜醇厚，咬一口呢感觉整个口腔里啊都是红枣的美味。 是， 还有丰富的维 A 维 B 维 C 等等啊，也难怪大家都说这红枣啊是好东西。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想购双节同庆，花19.9元订购一斤一袋的新疆阿克苏红枣，一箱10袋也只不过才199元，活动只此一天。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6627的徐先生说啊，我不太懂这个红枣的行情。 嗯， 只是觉得呢10几元一斤的红枣我在超市里是没见到过的，而且啊还是这新疆的枣子。 嗯， 说这一家送一箱也不过才199元，确实便宜。还有1626-8013啊4570-1159的朋友看到都是5箱6箱的在订购啊。 嗯， 都表示呢这本来秋冬啊就是吃红枣的季节，说这个价格在哪儿都是享受不到的呀，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没错，最后一天了，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想想看19.9元啊，点杯奶茶呢只能一个人喝，点个外卖呢只有一个大荤，买包香烟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不如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元订购一斤新疆阿克苏红枣。 嗯， 给老爸呢每天早上泡一杯红枣枸杞茶，给老妈做一个红枣银耳汤，给孩子做个蜜汁小红枣，总之这红枣没有人群限制，没有季节限制， 对， 全家老少都爱吃，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4007106108，原价580的新疆阿克苏红枣现在只要199元，记住了，是10袋10斤装的。 是的， 4007106108，成功订购免费送枣到家，满意再付款。最后一天，最后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咿呀！ 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51集， 商家们顿时傻了眼，静默片刻，立刻又哄闹起来。大理茶行东家喊道： 找我们借银子的可是看师爷同你杨师爷两个人，说等钦差一走就还给我们，我们是相信看真照的人品才答应借银子给巡抚衙门的啊！要是你杨师爷一个人上门，一两银子都借不着。 是，我是一两银子也没借着呀。你们去找看真照。 你太无耻了！ 你们怎么这样做的？ 我逮着你 一定要 没有人性， 要把钱还给我们。 就是，付不付我们的死活呀！ 不还钱，我把衙门给掀了， 我烧了他。 立时骂声震天，商家们直往衙门里涌，说要打死这个睁眼说瞎话的杨文启。这个时候，福源盐行的项玉鼎跳上台阶，高声大喊： 哎呀，各位街坊，各位街坊，哎呀，我相信杨师爷的话，看真照坑了我们呐！啊，为什么这几个月我们生意都做不成啊？他看家独家生意呀！啊，我们本钱没了，但是他家还有啊！啊，我家云鹤写了状子，让大家签字，把看望达告到巡抚衙门。哎呀，这不曾想遭了看家的毒手啊！那天若不是巡抚衙门的人去得快，我儿子早就被看家打死了呀！看家一门剿恶呀！啊，如狼似虎，咱们可要擦亮眼睛喽！ 我们不信你的。看真照是巡抚衙门的师爷，他出面借银子就等于是替衙门借银子。 哎呀，你们有所不知啊，他问你们借银子的时候早就不在巡抚衙门当差了。 嘿，杨师爷，你真是个小人，借银子的时候你分明在场，这会儿你又说跟你没有关系。 正吵闹着，陈廷敬同王继文从里面出来了。原来陈廷敬听到外头吵闹声越来越大，知道时候到了，便说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王继文劝阻不住，只好跟了出来。商家们见了王继文，都喊着要巡抚衙门还银子。王继文哪里料到会弄成这种局面，一时乱了方寸。陈廷敬问道： 知才大人，这是为何？ 哎呀，这文启，这是为何呀？ 回钦差大人跟知才大人，看真照啊向商家借了很多银子，谎称是巡抚衙门借的，这看家呀弄得众商家生意啊都做不成了，商家们呀不明真相，把气都撒在了智台大人身上。 哎，看真照他借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呀？ 这个 杨文启还没答上话来，却听着大理行东家在下面高声问道： 这位可是钦差？ 本官陈廷敬，奉命来云南，你们有什么话可在这里向我说。 钦差大人，事情是这样的，几个月前看师爷杨师爷上我家来说，王大人呢是个好官，这几年呢没有给云南百姓添一两银子的负担，只是呢为了应付朝廷摊派，把库银呢给亏空了。朝廷呢派了钦差下来查账，王大人眼看就要倒霉了，要我们拿出银子借给巡抚衙门凑数，好让巡抚衙门呢过了这一关再说。 什么？ 王继文很是惊讶的样子问杨文启， 翻库里的银子是你们找商家借的？ 有人又说， 这个银子借出去了，杨四爷又上门来传话，说不能对钦差大人说出实情啊，不然这个银子就充公了。 哎，你胡说。杨师爷还说，衙门里亏空的这些银子本来就是应该从你们商家的税赋里面出的，你要是在钦差面前胡说，就把你们家的银子充公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担心银子充公，所以半句话都不敢说呀，钦差大人。 哎呀，杨文琪呀、啊、杨文琪，你同砍针照污我的清明啊。 这大人，小的有罪，小的害了您呐。 把杨文琪给我拿下，本官同钦差大人亲自审问。 大人。 陈廷敬安抚了众多的商家，便回衙门里审案。杨文琪跪在堂下，随口编出许多话来。 回钦差大人，巡抚衙门里的钱粮事务都是看真照管的，小的呀只替他打下手，他是云南本地人，重一地小私，望天下大公，朝廷没有摊派，看真照都说云南百姓疾苦，私自动用库银交差，巡抚大人对此并不揭晓，总以为看真照办事得力。 你倒是说说，看真照一共动用了多少库银？ 动用了90万两。 90万两？可我查过这几年云南巡抚衙门的账务，连同协饷赈灾不过78万两银子，另外还有12万两呢。 小的没有实据，不敢乱说，我猜只怕也是被看真照落了腰包。 你本是同看真照一起向商家借的银子，如今人家找上门来，你竟一口咬定是看真照一人所为，可见你的话也不能信呀。哼，这个我再同你算账，我这里只是问你，你们分明是借了商家的银子，如何还呢？原样还回去了，亏掉的银子怎么办呢？ 看真照老谋深算，早想好办法了。他父子俩呀炮制了一套税赋新法，想让商家呀用借出的这些银子抵税，账就可以赖掉了。 知坛大人。 哎，下官在。 您可知道看家父子弄的这个税赋新法？ 看家父子的确炮制过这么个税赋新法，想让下官在云南实施。哎，下官仔细看了，实在是苛刻乡民，荒唐之极，不予理睬。 知台大人， 哎， 先把杨文启压下去，速带看真照来问话，你觉得如何？ 王继文想，这会儿如把看真照找来，就什么都捅穿了，便施了缓兵之计。他说：“ 听凭钦差大人安排，只是去看家乡下庄上打个来回，那天色可就晚了。”不如咱们明日再审看真照。 陈廷敬点头应允，正中下怀。原来陈廷敬早叫刘瑾跟马明俩人，一个去乡下，一个去监牢，把看家父子藏起来了。陈廷敬离开巡抚衙门没多久，就衙役来报乡下庄上找不到看真照，看望达也被人接走了。王继文猜着是陈廷敬干的，暗中叫苦不迭。刘瑾等人回到驿馆，各自向陈廷敬回话。刘瑾说：“ 老爷，我们已经把看家父子送到滇池对岸的华亭寺去了，可是我想等他们同杨文启当面对质的时候，无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是啊，那杨文启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可看家父子我也看不出他们好在哪里。 我看也是，这看真照啊，整个假人假意。看王达嘴上附庸风雅，暗地里却心狠手辣。 我叫你们把看家父子藏起来，就是想先问问他，不管如何，黑的变不了白的。 真儿从外面进来，他说： 老爷，刚才相宝在外面偷听，见我来了一溜烟跑了，我听得一管门响，估计是出去了。 肯定是向王继文报信去了，让他去报吧，明日巡抚衙门闹翻天，这可不关我的事儿，我们上华亭寺拜菩萨去吧。 一大早，陈廷敬便服装束，准备上华亭寺去。相宝垂手站在一旁，低头听命。陈廷敬刚要上马车，刘瑾说话了： 钦差大人，我有个想法。 哦，什么呀？说。 刘瑾说了半句，却欲言又止。真儿望望刘瑾似笑非笑的样子，就猜着他的打算了，道： 我知道他俩呀是想把玻璃象棋带上。 那有什么不好说的，带上吧。 哎呀，这上了华亭寺，临着滇池下几回棋，好不自在呀。 好，我去给你们取棋。 真儿回到房间，打开了箱子，顿时傻了，原来玻璃象棋不见了。这儿吓得箱子都来不及盖上，慌忙跑了出来。他跑到陈廷敬旁边耳语了几句，陈廷敬脸色大惊，回身往驿馆里面走。刘瑾马明不知发生什么事了，也随了进去。陈廷敬看着打开的箱子，惊慌道： 呀，这御赐之物丢失了可是大罪呀， 这肯定是王继文捣的鬼，他想把水啊给搅浑了， 速速去查找，务必要把玻璃象棋找回来。 老爷，在下以为玻璃象棋只能暗访不能明查，不然的话恐怕棋没有找到就先连累您获罪了呀。 哎呀，眼看云南之事就要水落石出，却又节外生枝。 老爷，不妨这样，马明随您去华亭寺，我留下来暗访玻璃象棋。 刘瑾见陈廷敬的马车渐渐远了，突然对相宝喝令道： 到我房间来。 相宝不知何事，大气不敢出，跟在刘瑾后面进门去。刘瑾进屋坐下，端起桌上的茶，只管慢慢的喝。相宝低着头，战战兢兢。过了好半天，刘瑾大声喝道： 大人 跪下。相宝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先就扑通跪下了，道： 大人，小的不知何罪啊。 把玻璃象棋交出来。 啊，玻璃象棋小的没听说过呀。 你还跟我装蒜是不是？ 哎呀，小的真的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神不知鬼不觉 啊！ 钦差大人住进驿馆的头一天夜里，你就摸进房间翻箱倒柜，我去孝云鹤家，你也鬼鬼祟祟的跟在后面，对不对？ 这 随后你又去王继文那里密报，你以为你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吗？ 哎呀，大人说的这些，小的不敢抵赖，但那玻璃象棋，小的的确没有偷啊。 行了。我早就跟你说过，钦差大人房间里的片纸点墨都是要紧的东西，丢失了只管问你要。那玻璃象棋是御赐之物，我交出来可就是死罪。 大人，这会儿就是把我脑袋掰下来，我也交不出那个玻璃象棋呀。 别冒苦耗子了，东西是在你这里丢的，我只管跟你要。 哎呀，大人，小的冤枉，小的冤枉啊！大人， 别抬举我了，我不是什么大人。我问你，你一个无品无级的驿丞，凭什么同制台大人来往如此密切？ 这个， 你赶紧把你知道的都说了，或许可以饶你不死。 大人，制台大人只是吩咐小的盯着你们，其他的事儿小的也不知道啊。 好 好好好好，你不说也行，但是我告诉你，单是玻璃象棋丢失一事就足以治你的死罪，我这回啊先斩了你。 刘景说着就把刀抽了出来架在向宝的脖子上，向宝吓得趴在地上直喊冤枉。 冤枉大人，小子冤枉，小子冤枉、啊、 冤枉，玻璃象棋好好的就在你一管里丢了，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 哎呀、 啊、 大人， 你要是把自己知道的说了，玻璃象棋丢失的事情我可以在钦差大人面前替你周旋、 嗯、哎呀、啊、大人，小子说，小子全说了。 刘景放下刀拿了笔纸道， 写、 写， 你可要一五一十的都给我写清楚了啊！要句句都是实话，我告诉你，这是白纸黑字，翻不了供的。 哎，小子，写。 王继文在二堂等候陈廷敬，心里急得快着火，却仍从容地摇着扇子。忽有衙役来报， 禀知台大人，陈廷敬上华亭寺去了。 王继文吃惊不小，猜着看家父子肯定就在华亭寺，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王继文明知遇到劫数了，却仍要拼死相搏。他吩咐衙役把杨文启带来，衙役才要出门，王继文道， 哎呀算了，还是我去牢里见他吧。 杨文启坐在牢房里没事似的打扇喝茶，王启文见了就想发火，不料杨文启先站了起来，给王继文施了礼说， 庸叔知道制裁大人肯定是急坏，制裁大人不用急不用怕。 哼，你还真是稳坐钓鱼台啊。 银子是哑巴，会说话的呀就是我还有看真照了，他有一张嘴我有一张嘴，况且借据啊是他签的字。 你别想得那么轻巧啊，那陈廷敬看样子不好对付。 制台大人，庸叔呀有一计，既可让看家父子腹背受敌，又可让陈廷敬乱了阵脚没法在云南查下去。 哦，什么计策你快快说来。 商家们为什么突然憎恨看家？ 哎呀，我说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行吧，你快说呀。 不光因为看真照替您找商家借银子、 嗯、 更因为啊那个赋税新法漏了风出去，商家们知道那个赋税新法呀肯定是要从他们腰包里掏银子的，现在不妨让人去外头放风，说陈廷敬赞许看家父子的赋税新法，准备上奏朝廷恩准，今后云南商家呀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了。 哎呀，好好，有了这个法子啊，我就不会是等死了。 制裁大人，庸叔呀还有一计。 哎呀快说快说。 到时候呀真乱起来了，就是把陈廷敬趁乱杀了也是做得的，云南呀天高皇帝远，您上了折子去只说陈廷敬办事不力，激起民变死于非常，皇上又能怎样啊，无非是再派钦差下来查查陈廷敬到底是怎么给死的，还不是由我们说去。 王继文点点头吩咐，这话到此为止，依计行事就是了。陈廷敬上了太华山直奔华亭寺，见过了方丈，往店里烧了几炷香，便顾不得客气吩咐马明去请看家父子。没多时看家父子来了，都是面带羞愧。陈廷敬笑道， 我同看公是有缘呐。 哎， 看某不是有意隐瞒身份，实是不想再过问巡抚衙门里的事了，得罪钦差大人了。 晚生也欺瞒了钦差大人，听凭责罚。 你不问事，事得问你呀。 钦差大人，我自命聪明，却干了两件后悔不及的糊涂事啊。 哦， 一是替巡抚衙门向商家借银子，一是督造大观楼。王继文最初让我办理协饷，我没有受命，需在短短的时间内筹集17万两银子，13万担粮食，1万匹战马，实属有难处啊。我建议王继文向朝廷上折子，能免就免，能还就还。可这个王继文呢，好大喜功，定要按时完成朝廷的差事。 王继文的确是按时完成了朝廷的差事啊，可是他是拿库银抵交的，是吗？ 正是。后来听说钦差要来查库银，王继文又向我讨计，我方知他同杨文启瞒着我做了很多违反朝廷吏治的事情。我在衙门里头仅仅是一个案头清供，一个摆设而已。我想这个王继文的衙门不是自己可以待的地方，便拂袖而去。可是过了不久，约莫4个月前吧，王继文又找上门来，巧舌如簧，让我出面求商家借银子，好填满饭库的亏空。 我爹他耳朵软，毕竟同王继文有多年交情，就答应了。 为什么王继文非得求您去找商家呢？ 唉，看某在云南呢，还算是有个好名声，看家也是世代为商，颇得同行的信赖。 哦，原来是这样。那您说督造大观楼也是一桩糊涂事，这是为何？ 事情是这样的，名义上是我督造，但我只管施工，账呢都是杨文启管着。杨文启筹募银两10多万，都算在大观楼的建造上面了，实际上大观楼的耗银不过1万两。 哎呀，可是我爹拿不出杨文启贪污的证据，没法告他呀。 这是为何？ 我督造大观楼的那些日子呀，同王继文闹得很不愉快，成日只知道喝酒，杨文启没有收支，专趁我酒醉时来签字。现在真要查起大观楼的账，责任都在我的头上，反倒我成了贪污犯。 我家没有借银子给衙门，银行仍开得了门，别的商家只道我父子俩同巡抚衙门联手坑他们，因此生恨。向云鹤那日到我家吵闹，巡抚衙门早有人候在里头，衙役们把向云鹤骗进去打了个半死，反赖是我打的，又说商家们联名告我，就把我抓了起来。 我弄得商家们没法做生意，我还同旺达啊琢磨了一个赋税新法，商家们不明白其中的细节，自然恨我看家呀。 哦，您说说这个赋税新法是个什么意思？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